今天是认识基督第七章，基督的伙伴，就是讲到圣灵。我还是问一下，有谁读完了这一课？哦哦 ，good good， 大部分人都读完。所以我们今天试着用不太一样的方式，就是中间我会停休息五分钟，我不会再一次直接讲两个小时，不自觉的讲两个小时。比较抱歉，我有点感冒，所以应该还 OK， 所以让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让我们能够聚在这里，让我们一次一次的来聚在这里的动机，不外乎就是我们渴望越来越认识，越加认识你所赐给我们的救主，也就是你自己的爱子，你独生的爱子耶稣基督。求你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让我们在这里所讲的、所听到的、所讨论的，都有益于这个目的，就是越加认识他，以至于越加爱他，以至于越加渴望效法他，越加有他的样式。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 Amen。 所以今天吴德利牧师来到我们中间。吴牧师是活水泉教会的牧师。那我来到洪恩堂之前，我有三年是在活水泉，前两年实习，然后毕业以后的一年我是在那里工作。所以我很感谢吴牧师，那个时候就是我等于是在那里学习很多。最大的就是在活水泉跟其他教会不一样的，就是你在那里有讲道的机会。牧师也很乐意让你有讲道的机会，所以我的讲道是在那里训练出来的。所以我很高兴看到他来今天。OK， 所以上个礼拜我们讲到的是基督的人性，对不起，上个月我们讲到的是基督的人性，基督论，认识基督或者基督论，关于基督的知识，说开来了就是认识基督，他的从两个方面来认识他，一个是基督他的位格，还有基督他的工作。讲到基督的位格，我们主要的是讲，他的人性和神性。我们都会承认他百分之百是神，也百分之百是人。但是，神性和人性怎么样在同一个位格之中联合起来？很多的神学家有不同的见解。当然，我们在这堂课是延续 Mark Jones 的书，也就是延续正统改革中对基督论神性和人性在同一个位格中联合的这个见解讨论的。我们上个月讨论到基督的他的人性，他的人性是完整的人性。讲到基督有完整的人性，就表示他有一个，他不只是有一个躯壳，外在的躯壳，外面有一个看起来像人，活在地上33年，他既然他有一个完整的人性，他就有一个受造的身体和受造的灵魂，身体和灵魂缺了任何其中这个成分，他就不，我们就不能说他完全是人。这个我们上次也应该提到，他的完整的人性，关乎我们的救恩。他完整的人性对我们的救恩的重要性来说，不下于他是上帝的儿子，他是永生神，第二位格。第七章，基督的伙伴，也就是圣灵。我们有的时候在思想我们的主耶稣的时候，比较不容易想到我自己的经历，我自己的信仰过程也是，我很少会想到圣灵与耶稣之间的关系，或者说换一句话说，我自己的，我不知道各位在座的经历是否也是，你很少会想到说主耶稣基督他需要圣灵。可是圣经其实圣经给我们的资讯让我们没有办法否认这个事实，就是我们主耶稣 Sinclair Ferguson 他讲的一个形影不离的伴侣，在他一生之中，你在经文各处都可以看得到他的影子，就是圣灵是总是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同在。那当然基督的名字，这个名字就是受膏者、right? 在以赛亚书11章42章61章那边已经提到，他是受到圣灵的恩膏的这一位基督弥赛亚。但是我们会问他为什么需要圣灵，为什么耶稣需要圣灵，或者用另外一种方法问，耶稣基督他的生命之中，他在地上的事工，他在地上的33年是否有圣灵在他身上工作的空间，或者换另外一种方法问，最常的，他既然是神，他是神的儿子，那么为什么他需要圣灵？我们现在这个可以，大家都读过了这本，我们可以有一些开放讨论。或者这个应该是跟我们上一章提到的基督的人性是有关系的，也就是说如果他真的是一个全然是人，他有一个完整的人性，我们应该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就可以说，既然如此的话他需要圣灵 OK， 但是我们也知道他是永生神上帝的儿子，他是三一神的第二位格，他也全然是神，而且他是在这个神圣的位格里面人性与神性联合。换另外一种方法问，当耶稣行神迹的时候，或者他赶鬼的时候，经文我们大家应该很熟悉，譬如说马太福音12章28节，使徒行传10章38节，直接就是讲他是靠着圣灵赶鬼，或者靠着圣灵医病赶鬼行神迹。那我们会问，第一个很明显的，圣灵的确有工作的空间，就是在他身上工作，他自己也讲我是依靠圣灵，如果是依靠圣灵赶鬼的话，你们就知道神的国境，他对法利赛人这么说。问题就是为什么他需要依靠圣灵？秋燕姐刚提到就是他是人对不对，可是他也是神啊，这个问题经文给我们的线索，给我们的资讯，就是我们知道圣灵总是与他同在 OK， 圣灵总是在他的身上工作，圣灵在受洗的时候降入在他身上，在旧约的时候就已经预赛，他的名字就已经告诉我们他是将被圣灵充满的，被圣灵浇灌的。我们也知道他自己说他倚靠圣灵行神迹奇事，我们也知道圣经时常提到耶稣祷告，如果你思想祷告这个动作的本质，就是依靠圣灵的一个动作，如果你祷告不可能是没有依靠圣灵，所以不论他讲的他的行为都印证他是依靠圣灵的，所以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对不对，经文中我们等一下会再仔细看，但是我们现在要思想说为什么他需要依靠圣灵，对，这其实他倚靠圣灵这件事情其实是关乎 anthropology， 也就是关乎何为人，上帝创造人的目的，你是一个完整的人，到底什么定义上什么是一个完整的人，我们就先讲人定义上，上帝创造亚当就是要他倚靠圣灵，而亚当堕落了就是因为他没有倚靠圣灵， 在第二个园子里面，耶稣对他的门徒们说，你们要警醒祷告，否则免得落入迷惑或者落入试探。在第一个园子里面，亚当的问题就是他没有警醒祷告依靠圣灵，所以他就落入了试探。也就是说，人性的其中一个定义之一就是依靠圣灵。上帝创造人就是要人依靠圣灵与他相交，依靠他的造物主。尤其我们等一下在这课程之中会看得出这真理，我们比较少思想这个问题。而人堕落以后，失去了圣灵的同在，失去了圣灵的内住，这个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你就可以说这就是堕落人性的定义，不再有圣灵内住的，或者说上帝的形象已经遭到破坏的，遭到破坏的上帝的形象定义，就是不再有上帝的灵内住，常与他同在，他不再在圣灵里面享有与真神相交与团契。 OK， 那被拯救的人，重新被造的人，在加拉太书那边很有趣，加拉太书第三章，保罗之前一直是因信称义，因信称义，那第三章他忽然说，你们是凭着什么？你们是凭着信心还是凭着行为称义？ No， 第三章第二节加拉太书他说，愚昧的加拉太人，你们是凭着信心还是凭着行为领受了圣灵？所以在那里保罗其实在暗示，就是你得拯救的人，被称义的人，定义上你就是有圣灵的人，就是重新被造，你的人的形象，你的人性被恢复了，你的人性现在是有圣灵在里面工作，有圣灵成为你与真神相交。OK， 所以改革中的神学家在这个一直都有一直有一个很精彩的传统叙述的传统，可是我们比较少注意到这一点。也就是说，他们讲到人的时候，他们会跟圣灵论会有关联的 ，anthropology 和那个圣灵论是有关系的。人论和圣灵论，所以欧文会讲说，巴文克好了，我们先巴文克，一个荷兰的神学家，20世纪初、19世纪末的改革中神学家，他说堕落前无罪的亚当，他需要圣灵才能够顺服。欧文会说，人只要是人，约翰欧文，我们时常提到的这位17世纪的清教徒，他说人不论是起初的亚当还是末后的亚当，都需要圣灵才能够顺服。 OK， 然后他也会说，改革中会为了要维持基督神人二性的完整性，和我应该在这边补充，除了是维持神人二性的完整性和为了要忠实于圣经给我们的教导，欧文甚至可以Mark Jones 在这本书里面讲，所以欧文讲的这句话实在是应该是很令人惊讶的这个见解，就是说子的位格，它直接唯一直接在人性上面的运作，就是将它，就是将这个人性取入自己的 subsistence 实存主体。等一下我再解释是什么意思。这就代表圣灵，其实是圣灵他操作子第二位格他所有的圣行，所以他的在地上的行动，他的工作，他的职分，他的中保的职分，圣灵在子的人性上运作，不论神的儿子在他的人性上有何运作，都是借着他的人性有何作为，他都是凭着圣灵所做。当然圣灵就是基督的灵。 OK， 子的位格唯一直接在人性上的运作，这是非常技术性很精准的用词，就是将他取入自己的实存主体。他的意思就是说，第二位格他直接在，我们都知道道成肉身的意思并不是说神变成了人或者混合在一起，神 然后变成了跟人性混在一起了，变成了耶稣基督，这是第三种，也不是人也不是神掺杂的这种本性，而是第二位格在时空之中取了一个完整的人性与他自己在位格中结合，这个意思 right OK 这个概念大家都很清楚 right。 所以约翰欧文在这里讲的是说，他说这个神圣的位格指的位格唯一一个直接在这个人性上直接在这上面运作的工作，就是把它取在自己的位格里边与它联合，其他一切的他的行的神迹，他的智慧，他的赶鬼，他能够走在海面上，这个都不是他直接的神性所做的作为，而是透过圣灵在他的人性上做的作为。听懂我的意思了吗？为什么这个这么重要？为什么我们区别出来这么重要？这个跟我们讲到道成肉身，回到刚才的问题，基督的生命中是否有圣灵工作的空间，这个跟改革中路德宗和罗马天主教的基督论如何认识神人两性在同一个位格里面联合就有很大的关系了。我们还记得我们譬如说路德宗讲神性和人性之间的关系，他们会怎么讲？我们用一个比较具体的例子，路德宗会怎么解释耶稣他行神迹，或者罗马天主教他会怎么解释耶稣他可以行神迹？路德宗有一个教义，就是有一些神性的属性直接传递到人性里面，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就是哪一个属性直接传递到人性里面，这个跟圣餐有关系。神性有，我们可以把它分成很多属性，当然它只有一个属性，就是它是神，但是按照人的角度来看，我们可以说神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在等等等等。所以路德宗他们会特别强调有某一个属性它是直接传递给基督的人性，是哪一个？无所不在性 right， 这个跟他的圣餐的教义就有关系，因为他要维持说这是我的身体，在圣餐执行的时候他会说这个饼的确就是耶稣基督的身体。那如果你要说身体，当然不是神性的身体，是指他人性的身体，如果他要坚持这是耶稣基督他人性的身体，在台北也是，在罗马也是，在纽约也是的话，他就必须要某种程度有一个论述说他的人性可以无所不在。所以他说基督的在这个位格联合之中，在属性相递的属性相通的这个教义里面，他们的理解是这个属性的相通是直接神性与神性的某些属性直接传递给人性，其中一个最重要就是他的无所不在性 OK。 那罗马天主教呢，他们会说耶稣从小一出生就领受了所有的恩典 graces 也就是说在马槽中的婴孩他的确不哭也不叫也不惊，在马槽中的婴孩他就已经有荣福之观，他就已经不需要凭着信心，他就已经知道所有一切的事情。那他如果有所不知，如果他需要有学习，如果说他需要祷告等等，这都是为了我们的缘故，为我们立下榜样，可是他其实不需要这么做OK， 所以我们这是复习之前已经所讲了。好，在这种认知之下，不管是罗马天主教还是路德宗，基督的人性已经领受了神性，不管是他的恩赐还是他的属性，他还需要圣灵吗？当他行神迹的时候，当他行走在海面上的时候，他是依靠他神性的，不管是他的属性直接传递给他，那个走在海面上的身体他是依靠那个神性直接传递给他的恩典或者属性，他是靠着他神性直接在他人性上面工作， 行神迹赶鬼，经历一切他在地上经文告诉我们所经历的。这当然按照我们的理解，这当然会造成很多蛮严重的后果， right？ 其中一个就是说，我们就会质疑说，他经历的受苦，他的祷告，这些是真的吗？他经历的试探是真的吗？还是只是讲难听点是做做样子，讲好听点是为了我们做榜样？另外一个就是你很难解释他为什么需要圣灵，圣灵为什么要降在他的身上，他为什么要说我如果是靠着圣灵赶鬼，你们就知道神的国临近，或者彼得为什么会说你们知道这拿撒勒人耶稣他周济四方倚靠圣灵一定赶鬼，这一类的经文你就很难解释。但是如果我们回到刚才所讲，如果人性是完整的人性，定义上就是要倚靠神的灵与神相交，那么我们就不难理解，如果基督他领受的的确是一个完整的人性，这些经文为什么会这么强调圣灵处处都与他同在，无时不刻不与他同在？甚至经文约翰福音第三章那边讲说，他领受圣灵是没有限量的。OK， 这样子我们就可以理解，第一个理解经文给我们的教导，第二个我们就知道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领受的人性真的是完完整整凡是与我们一样的人性。 OK， 这我们等一下还会再讲到，他是依靠圣灵做他在地上经文告诉我们他做的一切的事情。他的道成肉身，我们就直接看在路加福音第一章那边讲到，是圣灵在玛利亚的腹里面运作， right， 叫他受孕。那这个是在神学上面我们可以说这是必要的，因为就像大卫在诗篇五十一篇，所有的人在母腹里面就是生在罪孽之中， OK， 但是以色列的圣者如果是按照一般的一般的受孕，一般的人怀胎的过程的话，那么他就也不免一定也是在母腹之中，他就生在罪孽之中，他就成了亚当的，在亚当里面。但是他是身为第二个亚当，所以圣灵在玛利亚的腹里面成就了一个新的创造， OK。 所以我们可以说，罗马天主教他们会说基督的之所以无罪，是因为他们必须要说玛利亚也是无罪， OK。 所以圣母玛利亚，他们会认为玛利亚无罪，可是在我们的理解里面，玛利亚不需要是无罪，基督才是无罪，你懂我的意思吗？OK， 因为圣经很明显的告诉我们，是在玛利亚的腹中，圣灵让她受孕。圣灵在玛利亚的腹中，我们甚至可以说从无变成有，就像最先的创造说有就有，从无变成有。OK， 这个跟我们的得救也是有一些关系的。圣经中告诉我们，若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或者就是新创造。Right， 我们的德就是重生。那耶稣基督的他的那个人性在玛利亚里面受造的，那是一个新的创造，但是都是创造，新的创造。Okay。 所以欧文在这里也讲到说，如果说基督的神性或者基督的位格，神圣的位格，第二位格，直接在基督他所取的人性上面只做了一个动作，就是把他取入自己的位格里面，取入自己的实存里面，与自己联合。那么圣灵与基督人性之间的关系，无非就是创造者和受造物之间的关系，听懂我的意思吗？就像圣灵重新造了我们，重生了我们，来随着自己的意思重生了我们，但是圣灵最先开始的那个首生的是在玛利亚的腹里面创造了一个，为基督创造了一个人性，或者基督在 希伯来书十章那边讲，你为我准备了一个身体，那是一个新的创造。所以圣灵与基督人性之间的关系，欧文直接就讲他是一个创造者、创造主和受造物之间的关系，这个和我们尤其是华人的改革中的处境里面会有一些关系， right？ 你注意欧文的言语，基督的人性是什么？受造的，你懂我的意思了吗？因为我们在这边之前有提到，尤其在改革，有一些近前改革中的牧师或者一些所谓的有一些教导职责的人，他们会说你不可以说基督的人性是受造。那我们之前讲到，如果你不承认基督人性受造，第一个这是一个逻辑上的荒谬，因为人性定义上就是受造，若非受造就不是人性嘛， right？ 若非受造的话你就是神了。在这边欧文他直接就说，他直接这个没有什么问题，圣灵他是造物主，他是圣灵直接造了人性，然后第二位格把它取入造自己的位格之中与自己连。 OK， 好，道成肉身，我们今天我试着 move 快一点，受洗我们关于基督的耶稣的童年，其实圣经给我们的线索不是很多，其实旧约提供给我们的线索可能比新约还多。我们知道耶稣他需要学习， right？ 这之后我们会有好像有一章是耶基督的学习还是基督的成长， 有一章是这个路加福音二章五十二节，我记得没错的话，他讨人和讨神喜悦的心都日益的增长成长。在以赛亚书五十章的时候，那边也提到说他需要每天早上，他父需要每天早上叫他起来，给他受教的耳朵， OK， 叫他能够学习。他虽然被隐藏起来，可是仍然借着圣灵享有与他父的团契。路加福音二章四十九节那边是写什么？看一下，讲二章四十九节有谁找到？帮我们念一下。耶稣说，为什么早晨起不知我应当念又是念？ OK， 如果他与他的父有团契的话，那一定是在圣灵里面的团契。 OK， 耶稣受洗的时候，圣灵浇灌在耶稣身上，这有几个目的， right？一个是为他的事工作见证，这是我的爱子，然后以一个可见的方式，以鸽子的形象直接降入他耶稣里面。任命，这也是一个 ordain， 任命他为先知祭司和君王，因为在旧约里面受到浇灌的是先知祭司和君王，也装备他要面对未来的征战，也就是耶稣的受洗是揭开了他的公开的事工。之前我们知道他很少，他的父好像把他隐藏起来，像那个剑隐藏起来，可是在受洗的那一刻，天上有声音，人可以听得到的声音，人眼睛可以看得到的方式，声音认可说这是我的爱子，然后圣灵降入在他里面。 OK， 见证、任命、装备他， OK。 那我们可以问，就是 Mark Jones 在这里用的言辞，可能有的时候你读过去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那之前耶稣有没有圣灵？是不是只有他受洗的那一刻他才领受了圣灵？当然不是，对不对？所以有一些异端会特别 抓住这一点，就是说只有他在受洗的时候圣灵降到他里面，那个他就被在这一刻他就被饲养或者被认领为神的儿子。所以我们不是这样子理解圣灵以鸽子的样式降临在基督里面，并不是说只有这一刻他才领受圣灵，而是这是一个公开的印证、right? 公开的认证，公开的装备，而是在这一刻他领受圣灵没有限量，为了要未来三年三年半的事工，其实就是为了要装备他走上十字架。这个受洗就指向他，那还有一个洗我还没有受，我是何等的迫切，他指在十字架上的那个洗。 OK， 那就受洗的话，其实我们也可以思考受洗和顺服，哦，对不起，圣灵和顺服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其中一个装备，圣灵装备耶稣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让他顺服，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让他一次也不退后，一次也不违背。OK， 这个跟我们是有关系的，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在想，我们的顺服就是那种咬紧牙关，靠着自己的意志力，靠着自己的努力顺服。我们很少想到顺服其实最终、最基本、最原始是圣灵的工作，圣灵赐予的能力，甚至是圣灵赐予我们的意愿，愿意顺服。同样的，如果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当我们讲说他受装备，公开的受到装备，为他的事工受装备，其实你把这些这个概念浓缩起来，就是要装备他顺服他父的旨意，凡他父所说的他都顺服。 OK， 那这个跟圣灵是有，如果没有圣灵的话，他不可能顺服。恩高Abraham Kuyper， 他在这边也提到基督需要圣灵来完成他的中保职分。从他的降卑的状况，降卑和高升，我们知道基督他身为中保，他有两个光景或两个状况，一个就是降卑的状况和高升的状况。降卑这是讲他的历史的，他的中保职分经过历史的发展，实际上是他曾经道成肉身，他实际的生在马槽里面，他实际的被人认说拿撒勒人，从拿撒勒出来的有什么好的呢？他被人吐口水，被人羞辱，被人带着荆棘的冠冕，他被人钉死在十字架上，但是三天之后他复活。所以他道成肉身的那一刻，他就是从高，原来是有神的荣耀，却不与强夺与神同等，却虚己道成了肉身，顺服以至于死。所以我们讲说他降卑的状态，就是他道成肉身的那一刻，一直到他复活之前的那一刻。 OK，他复活的那一刻就是他高升的那一刻，得荣耀的身体了。 OK， 战胜了死亡的那一刻。所以我们现在的敬拜的对象是复活高升得荣耀的耶稣基督，坐在父的右手边的耶稣基督。那 凯伯他的意思就是说，从他要执行这中保的职分，不管是在他的降卑的状态之中，还是在他现在高升他父的右手边不断的为我们代求，所以可以拯救我们拯救到底的这个光景之中，他都需要圣灵在他工作。你仔细想，现在的耶稣基督他已经高升了，得荣耀了，在父的右手边，他需要圣灵吗？ 需要。 为什么需要？ 因为他是以人性高升， 因为有一件事他在做，对不对？如果他不做，我们就不得救。哪一件事？代求。代求定义上就是只有谁可以代求？ 中保。 中保他是按照他的人性代求 ，right？ 他不是神向神求，那个是亵渎 ，right？ 他不是以他第二位格神性，他是按照他的人性向他的父为我们代求，为他的子民代求。所以，如果代求是按照他的人性，这个祈求的工作一定定义上就是依靠圣灵的。OK， 好，等一下我们还会看到说，基督得荣耀，圣灵在他身上的工作跟我们还是有关系，除了跟我们代求以外。所以圣灵也参与耶稣的试探，甚至我们可以说是圣灵把耶稣扔到旷野里面去。在马可福音1章12节，中文翻译是他催逼耶稣到旷野，受洗之后第一件事情就是受试探 ，right？ 这你可以看得出来，公开的说这是我的儿子，然后这个认证的过程还没有结束，再把他扔到旷野里，你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 ，now 我把你丢到旷野里面去，40天受魔鬼的试探。好像有点像父是像魔鬼的夸口，这是我的儿子。还记得在旧约里面，那个神也是用类似的。你看那艺人约伯跟那个魔鬼讲，然后同样的是圣灵把他丢到旷野里面。耶稣在旷野40天做什么？ 受试探。 我40天，他先什么？禁食祷告，或者是他没有，圣经没有讲祷告，但是他是禁食40天，对不对？ 对。 那个是在为他做受试探做准备，不是吗？禁食就是祷告，在圣经里面只要是禁食就是跟祷告有关系的，因为他知道他要受的试探是多么的大，所以如果他不40天禁食祷告，他就会落入试探，他就不能够成功的面对这试探，因为他自己说你们若不警醒祷告就落入迷惑。那经文在这边也告诉我们，如果他是直接依赖他的神性来，我就是神，他就不需要天使来伺候他，他也就不需要圣灵，他也就不需要祷告，他也就不需要禁食。Okay？ 我看一下，我们讲到传道这一段，然后我就会停下来一下。而耶稣受试探之后，他是带着满有圣灵的能力回到加利利，然后他讲了路加福音那边他讲了第一篇讲道 ，right？ 带着圣灵的能力讲道，所以讲道定义上并不是只是一个人的口才很好，甚至不是说他的神学很棒，讲得很精彩。他可以讲的也许保罗他会是说我无冒其扬，然后我不是高言大志的，但是如果讲到如果真的是一篇讲到的话，必然是依靠圣灵的大能所讲的。 OK， 那篇讲到所有的人都称赞耶稣，说这个人从哪里学来这些东西，但是到最后也使人要杀耶稣 ，right？ 而且很有趣的是，在这个公开的讲道之中，他是讲以赛亚书61章，主的灵在我身上 ，OK， 用高高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主的灵高在他身上，所以他可以传福音。 给贫穷的人，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看见，前提是主的灵在他身上公告他。 OK， 也就是说你们现在听到我在跟你讲的这个是圣灵在我，这是圣灵的工作。如果是真正的讲道，也就是如果是依靠圣灵在圣灵里面的讲道，一定会有两个后果，一定会有 right， 让人心里喜乐，因为听到了救恩，听到了福音，认耶稣为主，要不然就是心中厌恶，你不可能 neutral， 不可能中立。我的意思是，如果你是真正的依靠圣灵传上帝的道的话，听到的人绝对不可能是中立的，他要不然就是厌恶，要不然就是我是罪人，我需要这位救主上帝，我需要认识这位上帝。所以这个跟我们讲道的人就有关系了。我自己会觉得，如果有人不喜欢你的讲道，那是一个好事情。如果所有的都说哇你在讲到那个，反而不是。 anyway， 我不知道牧师会不会有同样的想法。 有时候是我乱讲，是人家讨厌。 我知道当然对，我但是如果我是认为，如果你是真的讲到的话，一定会有这两个结果，要不然就是定人的罪让人厌恶，要不然就是定人的罪让人知罪悔改。如果一篇道不痛不痒，然后到最后那个就不是定义上，那个就不是讲道，那个可能是一篇很激励人的演讲或什么，但是那不是讲道。OK， 我们在这里可以稍微休息一下，或大家有问题我们可以讨论一下。